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车，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93年，一部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侏罗纪公园》横空出世，不仅创造了电影制作的奇迹，同时创下了巨额的票房纪录，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巨作。《侏罗纪》系列影片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2015年，《侏罗纪世界》上映，为重启的《侏罗纪》系列，依然相当的成功，全球揽收16.7亿美元的票房。人们对于经典的影片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如果轻易地去重启，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2015年重启的《侏罗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斯皮尔伯格的人文情怀，虽然不算尽善尽美，但也算是撑起了《侏罗纪》系列的大旗。时隔3年，《侏罗纪世界2失落王国》终于与各位《侏罗纪》影迷见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影片《侏罗纪世界2失落王国》。2018年6月15日，影片继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第2个公映的国家。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及豪华度假村被摧毁的第4年。主角欧文想要保护岛上幸存的恐龙免于灭绝，结果却揭开了一个可能让地球回到史前时代般混乱秩序的阴谋。影片制作成本高达1.7亿美元，在中国获得了16.96亿，成绩相当亮眼。这部影片在全球斩获了13.05亿美元，目前暂居全球票房榜第12位。这部影片虽然场面宏大，特效震撼，但是对于很多影迷来说并不觉得过瘾，各种专业评分也不太高。更有影迷说，《侏罗纪世界2只是《侏罗纪世界3的一部超长预告片。那么这部电影的剧情真的如此不堪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好坏由您自己做出判断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在2015年《侏罗纪公园》发生大灾难的3年后，那不拉尔岛再次成为世界媒体和舆论的焦点。最近，这座小岛长期休眠的火山被重新归为活跃， 地质学家预测在这里生活的恐龙将会发生灭绝事件。关于是否要保护生活在纳布拉尔岛上的恐龙引发了全球媒体大讨论。美国国会为此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的诉求。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着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恐龙随着火山爆发而消失。 什么？ 请保持肃静。 这种做法的确令人痛心，可人类改变大自然进程的错误现在该纠正了。 你的意思是这一次的危机其实是上帝的安排？ 议员先生，请恕我直言，这次的事件和上帝无关。我想说的是，在过去100年中，我们积累了划时代的科技力量，然而不断有新的事实证明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这力量。80年前谁能想到会发生核扩散？可它发生了。现在我们有了基因力量，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个也会被全世界掌握。人类又会用它来干嘛？恐龙的再生仅仅是个开始。 我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们将面临人为的天翻地覆的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 毁灭性的改变。只有站在地狱门口，你才知道有多可怕。 对于国会这样的决定，引起了很多动物保护组织，特别是原侏罗纪主题公园的运营主管克莱尔的强烈不满。就在克莱尔失望之际，接到了洛克伍德遗产管理人米尔斯的电话。洛克伍德是侏罗纪公园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听到这个名字，克莱尔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之火，于是他立刻驱车来到了洛克庄园。步入大堂，墙壁上众多人物的油画吸引了克莱尔的注意。正在他欣赏之时，身后传来米尔斯的声音： 简·阿尔弗雷德·哈姆呢？侏罗纪公园的创始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你好，克莱尔，我叫伊莱·米尔斯，洛克伍德是我老板。我们其实7-8年前见过一次，你应该不记得了。 怎么会？我当然记得。你接手他的基金会时还是？ 你还记得？ 当然。 哇，酷！他想把财产托付给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当年我还够格。跟我来。 两个人边说边穿过大堂里摆放的恐龙化石标本，走向展示台。展示台上是一座环形岛屿的模型，那是米尔斯为纳布拉尔岛恐龙们找到的庇护所。 提取了世界首例古生物 DNA。 我的天哪！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我也是，克莱尔。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岛上那些生物的处境不可忽视。有一件事情，洛克伍德先生很想交给你来做，克莱尔，就当是帮老朋友一个忙。我们有这么大一块土地，一片保护区，有天然屏障提供保护，能够自给自足。在这里，恐龙可以安心的生活，无拘无束。 你打算从岛上把他们救出来？ 你错了，迪尔林小姐。 这时，洛克伍德先生坐着轮椅来到二人身边。 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也是，洛克伍德先生。 这是江哈蒙德的梦想，让这些生物平静的生活，所以我们建了这片保护区。没有围栏，没有笼子，没有游客，还原大自然母亲的面貌。江说得很对，这些生物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他们需要的是不被打扰。当年我们太年轻，我和江满腔热血，渴望成功，两个愣头青，还没学会走路就急着想要跑，这大概是年轻人的通病吧。没想到我们成功了，可这注定了我们终有一天会分道扬镳。总有一些人生教训是惨痛的，是吧，克莱尔？ 正说着，老人的护理人员爱丽丝走了进来。 本杰明爵士。 该吃那些破药丸了，我失陪一下，克莱尔。 你请便。 细节方面，依赖会跟你说明的，我们会救出他们。这是留给后代的礼物。 谢谢你。 明白了洛克伍德先生的心意之后，克莱尔决定全力以赴要为老人实现愿望。他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西雅图，找到正在雷尼尔雪山脚下过着悠闲生活的欧文。 欧文， 不是吧？ 嗨， 又来吵架了啊？ 我请你喝一杯吧。 你带了酒来还是出去喝？ 欧文看着克莱尔，随后二人来到了一间酒吧。 不是吧？你居然觉得是你把我给甩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的对话。你说你想像流浪汉一样住在货车里吗？那你去啊，欧文。然后我说好啊。 这怎么叫你甩了我？ 因为我离开了，我把你甩了。 你离开是因为我叫你离开的。 然后我离开了，因为你说你不想住在马路边的货车里。 不对，是因为你连让我开五分钟那辆破车都不愿意。 我那叫绅士，不然要怎么样？ 你这叫顽固不化。 好吧，你现在在拯救世界，所以 至少我努力了。你不能总选择逃避，欧文。 听说你新谈了个会计师，还是保险精算师？你皮肤看起来好好，是皮肤科医生吗？ 欧文， 他会帮你检查痣， 够了， 表演口技的。 我来不是要跟你谈这些的。 我知道你来干嘛。洛克伍德先生的跟班找过我，救援行动把恐龙们从马上要爆炸的小岛上救出来，能有什么问题？ 我要去呢。 别去。 我别无选择。 什么？你当然有别的选择。 那我是不是应该整天造造小木屋，打打台球，喝喝啤酒，眼睁睁看着那些恐龙全部灭绝？ 对啊，台球多好玩啊。 Blue 他还活着。 够了，克莱尔。 他可是你养大的，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你舍得让他死吗？ 舍得？ 拜托，不要忽视自己的善良。 你应该去写心灵鸡汤。 随便你吧，包机明天早上出发，名单上有你，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 克莱尔说完站起身走了。晚上，欧文独自坐在电脑前，看着训练波鲁时的录影资料，想着与克莱尔一起从暴虐霸王龙利爪下死里逃生的经历，他终于改变了主意。清晨时分，克莱尔来到机场，看到欧文现身，心里又惊又喜，但是他的脸上却装出毫不在乎的表情，简单地介绍了同行的系统分析师富兰克林和古生物兽医齐雅。飞机在经过几小时的海上飞行后，终于平稳地降落在纳布拉尔岛上。远处的火山冒出滚滚浓烟来，发出隆隆的巨响。前来迎接他们的是绰号白人猎手的肯·惠利特，他之前和远征队已经捕获了不少恐龙，只是一直没有找到迅猛龙波鲁。大家到达控制室后，立刻启动了波鲁身上的芯片，很快就定位到了波鲁的位置。于是惠特利和欧文、齐亚去找波鲁，克莱尔和富兰克林则留在控制室监视波鲁的动向。一行人很快就见到了波鲁，正当欧文试图和波鲁重新建立联系时，惠特利和他的手下突然向波鲁发射了两枚麻醉弹，波鲁立刻兽性大发，撕咬起武装人员。慌乱之中，有人开枪，波鲁轰然倒地。欧文正要质问对方时，立刻被惠特利射出的麻醉弹击中，倒在地上。惠特利因为需要齐亚帮助救治波鲁，不等齐亚反抗，就和波鲁一起被抓到了车上。随后，他们向着码头开去，丢下没有知觉的欧文躺在火山脚下的泥水里。这时，在洛克伍德庄园里的米尔斯接到惠特利打来报告一切顺利的电话后，立刻去见了一直等着他的前客埃维索先生。米尔斯带着埃维索来到了地下实验室，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标本和恐龙蛋。 人类这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战争对人类而言无法避免，我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只要能够获得胜利。 你想把它们变成武器？ 人类用动物打仗有数百年历史了，战马、战象、 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用带有病毒的老鼠对付德国人。 对，没错。 我们的遗传学家参照吴博士的那项杰作，创造出了他的直系后代，这头摧毁侏罗纪世界的野兽， 暴虐霸王龙。 我们早在火山爆发前就从岛上取得了他的 DNA，以此为基础。 这时米尔斯为他展示了一条从来没有见过， 每块骨骼肌肉都是为了猎杀而设计的，多亏有了欧文·格雷迪的研究，我们还能让他听从命令。他名叫暴虐迅猛龙。 让米尔斯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番话被洛克伍德的外孙女儿梅西听到了，他偷偷跑去告诉了外公米尔斯想要卖掉恐龙。虽然洛克伍德对梅西的话半信半疑，但他还是在第二天找来米尔斯一问究竟。 你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吗？在我的眼皮底下， 当初是你让我带领你的财富走向未来，我做到了。 给我住口！现在打电话，我要你跟警方自首。你自己坦白的话，能够减轻你的罪行。 好的，爵士。 米尔斯假装过去拿电话，顺手拿起了沙发上的靠垫。 其实我一直觉得江哈姆的是对的，你过去的所作所为确实天理难容。有罪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不是吗？ 执迷不悟的米尔斯抓起枕头，谋杀了一直信任他的古希老人。与此同时，纳布拉尔岛上的火山已经开始喷发，被惠特利留在营地的布莱尔也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被利用了，于是克莱尔和富兰克林赶紧跑出控制室，正好碰到了清醒之后来找他们的欧文。欧文在昏迷前隐约听到惠特利让大家开车去往码头集合的指令，于是三个人立刻一边逃避躲闪火山喷发产生的岩浆和四散的恐龙，一边狂奔着赶往码头。在轮船起锚的一瞬间，克莱尔驾着一辆被遗弃的卡车，带着欧文和富兰克林冲进了轮船的卸货舱。船上的欧文、克莱尔和富兰克林偷偷溜下卡车，好不容易才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找到了正在给波鲁治伤的奇亚。几个人一起努力，终于取出了波鲁身上的子弹。止住血的波鲁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沉睡了过去。这时轮船已经到达港口，几个人正庆幸脱困时被警卫发现，直接和那些恐龙一起被抓到了米尔斯在洛克庄园为恐龙准备的牢房里。要逃离这种为恐龙设计的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在欧文和克莱尔放弃希望时，隔壁的恐龙正在不断地撞向墙壁，不一会儿就撞出个大洞，跑进了欧文和克莱尔的牢笼。欧文见状站在牢门吸引这只恐龙的注意，恐龙立刻冲了过来，欧文趁机闪开，只撞了一下，钢铁牢门就被扭曲变形断裂倒地。欧文和克莱尔连忙从牢笼里逃出来，惊讶地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小女孩，原来正是梅西。之前她听到米尔斯向护士宣布外公死亡后吓得逃到了地下室，二人带着梅西溜出地下室，隐约听到庄园大厅里在举行拍卖会。全球各地名流政要企业家云集在洛克伍德庄园，积极出价只为购得一只恐龙。米尔斯这时正在拍卖暴虐迅猛龙，绝不能让暴虐迅猛龙离开这座城堡。欧文下定决心立刻把刚才那只恐龙引到拍卖现场，顿时现场一片混乱。趁着这个时机，三个人准备逃离庄园大厅，可是却被米尔斯发现。 站住！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梅子，快过来！ 你拿到钱了，快滚吧！ 哦，你们还想干嘛？ 我们要让这一切回到正轨。 怎么回？你们要回到过去阻止哈姆的违背天理吗？泼出去的水回不来了。 那也得试试。 来不及了。Macy， 过来。哦，所以你们要照顾他了，啊？你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阿曼达跟洛克伍德为什么决裂？啊？洛克伍德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外孙女，他只想要回他的女儿。但是他也掌握这项技术，为了让女儿再次来到世上，他就造了一个。 米尔斯话音刚落，逃出牢笼的暴虐迅猛龙冲过来叼走了守卫。欧文趁米尔斯慌乱之际赶紧拉着克莱尔和梅西逃走。暴虐迅猛龙如死神般在古堡中游荡，将三个人追到了屋顶，已经是无处可逃。正在大家性命危在旦夕时，波鲁突然出现，他扑到暴虐迅猛龙的后背，两只恐龙的重量压断了屋顶上的钢制屋脊，暴虐迅猛龙重重摔在三角龙头骨化石的犄角上，刺穿了身体。波鲁踩在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恐龙身上，发出了胜利的吼叫。除掉了暴虐迅猛龙，只是解除了眼前的危险，地下实验室里还有更多的恐龙需要解救。原来在富兰克林他们逃跑时打碎了含有氰化氢的瓶子，这时地下室里氰化氢浓度越来越高，牢笼中的恐龙就将死亡，只要打开城堡大门，他们就能逃开充满毒气的实验室，从而进入人类世界。这时克莱尔也犹豫了，他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时大门缓缓打开，原来是梅西摁下了开启大门的按钮，他必须这么做，他能感觉到恐龙与自己的命运相连，大门开启就无法再关闭。恐龙从大门内涌出，将试图带走暴虐霸王龙基因样本伺机东山再起的米尔斯踩在脚下。 还要用多少事实来证明？同样的话我还要重复多少遍？这么做就是在自取灭亡。我们跨越了太多不该跨越的界限，我们的家园已经被我们自身的贪婪所污染，这一切都已经无法逆转了。基因力量就好像潘多拉魔盒，只要开启必然会带来灾难。从恐龙起死回生的那刻开始，巨变就已经发生了。人们总以为那些跳脱事物日常秩序的状况才叫巨变，就好比出了车祸或者得了绝症这种不可控的事情，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合常理的巨大突变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向各位保证，这才是现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现在人类和恐龙不得不设法共存，他们比我们更早地出现在地球上，不过要是我们不留神，先消失的就是我们。我们得学会应对这些超乎想象的新威胁。这是一个新纪元，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的电影故事。这部电影的导演不但向过往的经典怪兽电影致敬，还继承了系列开创者斯皮尔伯格的风格。影片中的特效夸张得令人震惊，恐龙形象极其的咄咄逼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